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你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北京时间晚上的5:02，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关注我们从5点到7点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 晚高峰有我们陪着各位。体育广播，我们的金戈铁马节目经过了全新的改版升级，现在不只聊体育，也关注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 今天是周末哈，赶上有点下雨，可能有些路段不太好走，请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接下来为您介绍最近的一个天气的预报，播送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雨水仍在持续当中，今天夜间还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出行需注意防雷避雨。此外，目前地质灾害蓝色预警仍在生效当中，山区有发生坍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相关风险，请公众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提高防范意识。 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如果您是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和关注我们节目，包括聊天室哈，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的话，请您赶紧升级，或者是还没有下载的话，赶紧去下载听听 FM 我们的 APP。全新改版上线之后，内容会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听着非常的过瘾。多档聊天室也同时开放。例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金戈铁马的聊天室就是开放当中的，您可以选择您感兴趣的内容和主持人实时互动。我们还会开启个性化推荐，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赶紧下载安装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3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都等着您，一直到8月31号，欢迎您升级或者是下载听听 FM。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只有一个，是吾辈当自强，说说你最想让自己提升的是什么呢？76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山河不屈，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 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今年是抗战胜利76周年，致敬抗战中的英雄儿女，致敬伟大的胜利。 青春中国，中国有我，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保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哈，让我们每个人都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是的，这确实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有关系的。吾辈当自强，说说您最想让自己提升的是什么呢？ 哪方面是吧？ 对，在哪一方面，包括每个人平时感觉自己有欠缺的但是为了自己变得更好，也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您想要说的是什么呢？ 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哈，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已经看到咱们很多家里人聚集到聊天室当中了，包括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哈。但也有朋友说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嘶吼嘶吼起来，因为国安还有比赛呢。今天是跟上海申花，希望能够闯关成功哈。 对，今天晚上的7:30，北京体育广播，我们到时候的激情赛场节目也将会由王毅和南方带来那场比赛的一个转播。我们稍后也会为您带来两位专家的连线，分别是在第二时段将会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袁野，还有第四时段连线足球评论员朱玉明。 荣成斋说，要说到想提升自己的这一块哈，目前我特别想提升的是自己的写作水平 啊。 希望您早日哈在我们这个聊天室当中写出精彩的文字，无论是对于国安呐，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体育话题，甚至说咱们平时说到的这些生活话题哈，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是，当然我们金戈铁马经过了全新改版之后啊，每一期的节目尽量结合这一期的主题，还有时事的新闻，给大家带来相应的歌曲。当然这歌曲不只是放这歌而已，最好主持人也能跟着去唱一下。同时您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哼唱。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首先第一首歌曲带来的就是刘德华演唱的《中国人》。这旋律一起来，热血澎湃的感觉啊，中国人的豪情壮志。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月，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带动，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确实这首歌通过华仔的演唱，当年在90年时候，我记得就是掀起了一股热潮。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黄色的眼，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月，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吾辈当自强啊，各位说说自己最想让自己提升的是哪个方面。小丽一直在看歌词啊。 是， 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曾经的 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愁，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 手牵着手，不分你我， 昂首向前走， 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在76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也以这首歌来致敬抗战中的英雄儿女，致敬伟大的胜利。当然，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来说一说吾辈当自强，说说各位最想让自己提升的是什么呢？好的，我们介绍相关的资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据国家卫健委消息，8月1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广东13例，上海6例，天津3例，山东3例，云南3例，福建1例，本土病例24例，江苏18例，河南8例，湖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8例，解除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3959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例，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38例，其中重症病例10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787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136例，没有死亡病例。 今天下午4点开始，房山区的岩村镇乐活城南区是正式的解封了。根据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乐活城南北区千禧家园小区的居民已经经历了5次核酸检测，所有核酸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的。解封之后，居民还将进行为期7天的健康监测。健康监测的期间，居民需每日早晚测量2次体温。同时，乐活城南区的居民需要在8月21号再次进行全员的核酸检测。同时，由于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两个区域前期是存在确诊病例的，疫情的风险程度要高于乐活城的南区，因此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的封控管理措施还将持续。 河南省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5号发布通告，因新确诊病例尹某及其家人没有在第一时间及时真实报告他们的实际行程，致使疫情防控措施没有能够及时跟进，导致商丘市疫情出现反弹。对此，商丘市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另外，中国青年报的消息，今天上午记者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到，根据教育部，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中高风险地区学生暂缓返校的要求，结合郑州市疫情防控工作的实际情况，原定8月25号开学的时间延迟。 经扬州市委批准，扬州市和相关区纪检监察机构对疫情防控不力问题进行调查，对12名党员干部失职失责问题进行处理。 另外关注到，今天新疆亳州的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在3天一次常规的核酸检测当中发现3人核酸检测的结果呈阳性，经专家诊断均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经转运到了亳州的定点医院进行隔离的医学观察。亳州阿拉山口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相关的响应，已排查密切接触者74人，全部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相关流调排查、核酸检测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从山西省卫健委了解到，山西省文水县发生疑似皮肤炭疽疫情，目前已全面开展防控救治工作。 山西省文水县刘胡兰镇中心卫生院8月12号报告，文水县疾控中心该镇宝贤村近日陆续有村民出现四肢丘疹，继而变为水泡、溃破、结痂变黑，且有水疹、淋巴肿等相似的症状。那经过市县初步流行病学调查，这个村有9人以上有类似的症状，4人在太原治疗，其中2人已经出院，目前村里还有5位患者。据了解，有类似症状的9人都在宝贤村从事肉牛饲养、屠宰和贩卖等相关工作，目前当地已对5例文水县病例进行隔离治疗。 另外，记者14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柴达尔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截至14号晚上已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另有19人被困井下。应急管理部已指派副部长、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局长黄玉志率工作组和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在15号凌晨举行的事故首场新闻发布会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殷茂文表示，该矿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已在8月2号被青海的相关的部门责令停业整改，并暂扣了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在进行隐患排查和实施整治。另外，他表示下一步将千方百计搜救被困人员，全力减少人员的伤亡情况。 8月14号下午，17名外地人员自行来到福建漳州市漳浦县前庭镇江口村附近海滩，被卷入海中。接到报警之后，漳州市县2级全力组织搜救，截至目前已搜救出落水人员17人，其中1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6人生命体征平稳，落水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另外，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区分局14号晚上通报道，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一案，公安机关在济南、杭州2地同步全面调查取证。经调查，阿里巴巴集团王某文、济南华联超市的张某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强制猥亵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的事实发生。通报中指出，嫌疑人王某文先后4次进入周某房间，并在第二次实施强制猥亵。 水利部门14号通告，预计未来24小时，嫩江同盟至大奔江段、松花江赵源及木兰江段、黑龙江黑河至抚远江段、太湖等维持超警超保，江西昌江、浙江钱塘江部分江段可能超警。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大部、华南沿海等地有明显降水。此外，据自然资源部门预测，未来72小时，贵州东南部局部、西藏东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14号召开防汛视频会议，调度会。会议指出，当前防汛工作重点仍是东北地区的嫩江、松花江、黑龙江超警超保河段安全渡汛，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局地强降雨防范应对，京津冀等地强对流天气有效应对。 好的，转换一下视角来关注一下体坛这边，我们的听天 FM 还有微博微信上好多朋友都关心今天晚上的中超的这个赛事啊，本台将会对国安对申花今天晚上的7点半的比赛进行转播，欢迎您到时收听。当然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第2和第4时段分别连线2位足球专家，第2时段将会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记者袁野，第4时段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朱雨明。当然这几天谈到足坛最火的一件事儿，肯定还是梅西转会的事儿啊，转会到了大巴黎，球衣卖的是相当不错了。 今天凌晨呢，在比赛当中虽然没有能够登场，但是他已经到现场和球迷见面了哈，山呼海啸般的梅西的叫声，我觉得梅西当时也是非常的震惊和感动哈。 对， 梅西来到大巴黎之后，也对这个城市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就说到这个买球衣这事儿哈，也是让很多人惦记啊。我说当地球迷在商店门口呢排非常长的队啊，要去购买梅西的球衣。说这个海外球迷呢没有办法在现场买，怎么办呢？就去网店抢购， 说这个球衣的销售数据呢也随之在网络上疯涨哈。那到底是卖了多少钱呀？能给大巴黎这支俱乐部带来多少收入呢？啊，反正有球迷猜说这球衣卖的可能会填平工资吧。 啊，哎，这个是球迷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梅西球迷卖的这么这个球衣卖的这么火，这么多的球迷捧场，说明什么啊？这俱乐部真是有眼光啊，把梅西买来，你看这摇钱树吧，肯定能把这工资转会费的什么的啊都给赚回来，包括其他的一些投入，但是也看到了一位专家的观点啊，认为卖球衣这点钱啊根本够不上梅西未来的工资。 嗯，一件梅西的球衣是70到80英镑，假设说130万件算起来的话呢，所以大家球迷说130万球迷都来买，那基本上就可以把梅西的工资给付了。 哎， 啊，所以说这么算起来，梅西的影响力，你要是卖上100万件，应该不成问题吧？而且不光是法甲的球迷，全世界的球迷都在买呀。 啊，是，但是这个论点一出来呢，著名的体育商业专家迪姆，他也是天空体育的这个记者，还有斯科勒尔是一起出来所谓的打脸这样的一个观点。斯科勒尔他就说了，想要通过出售球衣来赚回梅西的年薪，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每卖掉一件球衣，俱乐部能够得到大约7%的这个费用啊，大概他算出来是5英镑。如果想要抵消梅西1亿英镑的这个开支，俱乐部需要多出售2000万件球衣。而巴萨一年的球衣销量只为200万件。 嗯，也就是说70到80英镑他们才能挣5镑，那这也有点太少了点哈，这么算下来。所以说刚才提到的英国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体育商业专家蒂姆也说哈，不可能，因为俱乐部呢不可能通过卖球衣就能赚回梅西的工资的。每卖一件球衣赚5镑，你可以算算哈，那得卖多少件球衣才能够赚回来？基本上每周卖22万件才能够支付梅西的基本工资，所以说这对于任何一个俱乐部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说这个答案呢，也让很多球迷感到很意外，因为过去媒体的宣传口径都是俱乐部可以从球衣的销售当中抽取大量的佣金，那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70到80块钱俱乐部只能拿5块钱。 是 啊，一件球衣的销售当中有90%的利润是属于生产商的，也就是说这个是哪个牌子的哈啊，比如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克什么什么迪啊，这种俱乐部只能从中获利7%左右。所以说当专业记者和行业大咖出来揭秘真相的时候，球迷都呆了，惊呆了。 是啊，当然有不少球迷看到他们的评论也是非常的精彩啊。这边呢艾斯林他说了，90%属于生产商，然后生产商给出赞助的合同回流到俱乐部，所以球衣的销售利润不能简单的来看，而且一般赞助合同应该是有浮动或者说是阶梯增长的相关内容啊，那么销售量才会变得更加的有意义。 嗯，也有朋友啊说这个梅西给巴萨带来的利润价值还真是超过他的工资了，盖不住这几个亿都砸给别人了呀，砸给了库鸟、登贝莱、格子 啊，就是其他人也费钱啊。 对，你不能说只他一人哈。 嗯，当然这边还有梦记金卫敏他说了，这是去年梅西闹转会的时候相关专家就已经指证出来了啊，说没想到过了一年这个新闻依然不过时啊。 嗯，也有朋友说这不是废话吗，巴萨要是卖巴萨也是卖梅西球衣的呀，如果说梅西这个工资通过卖球衣就能赚回来，那如果说卖球衣就能赚1亿，走梅西省1亿，那球衣也少赚1亿，那你干嘛非得要放梅西走呢？ 嗯， 就卖球衣得了。 是，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俱乐部挣钱的这个几大要素，卖球衣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另外这个俱乐部很重要就是门票的收入，所谓的票房还有一个很重要， 转播费。对 另外就是这个买卖球员这样的赚的一个差价。另外有的俱乐部非常善于青训，培养出年轻球员卖出去也能挣了很大一笔钱。 嗯，这些都是好买卖哈。 对， 那梅西其实说到底哈，据说这个梅西是世界上挣钱第二多的足球运动员，他没有内马尔挣得多哈，但是影响力呢肯定也是比内马尔不差， 要高 啊，不差。所以说哎，那作为一个高级打工人也可以从这个事件当中给大家一些思考哈。我看到这个标题挺好玩的，梅西给打工人带来的10条参考，看看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哈。 是 当然球迷们都愿意叫梅西梅老板、 嗯、 啊，梅西要想开一个公司是轻飘飘的，但是他现在其实这个身份还是在俱乐部的这样一个打工人。有几条建议，第一条，通过梅西给大家的启发， 嗯， 不要把公司当成家，不要跟老板讲太多感情啊，这效力这么多年又如何？梅西13岁来到巴萨，21年的这个巴萨生涯最终只能潦草收场，没有球迷，也没有什么相关的仪式，就只有一个半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而已、 嗯、记得当时还哭得挺难过的， 是， 真是万千滋味涌上心头啊，当时。那还有就是，即使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打工人，其实你到了35岁也会有职业危机啊。1987年出生的梅西，今年34周岁，马上就35岁了，突然就被告诉说，嗯，你这个合同吧，本身是谈得挺好的，但是谈不下去了，而且你啊，要是想找工作的话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赶紧的，你看，你要不就走人呗，啊，赶紧找下家，你这事儿啊，换了谁，谁受得了吧？ 对，但是梅西他本身的这个，由于这么多年人家不差钱。抗风险能力肯定很强，但这个事儿如果遇到普通人的身上，那确实是有点够受的了。当然还有一点也是一个启发，就是当别人被所谓被搞的时候，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啊。说的就是去年巴萨的这个通过电话告诉苏亚雷斯离队啊，后来的故事就是苏亚雷斯也是哭着离开了巴萨啊。当时按照这个观点来说，说梅西是不是当时就有点这个忧患的意识了？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即将失业的时候，你就会猜想是不是别人都在帮着老板哈，在背地里干些什么？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说这么多年来，似乎也只有梅西帮着别人骂过老板，也很难让人不联想到拉波尔塔这一波哈颇有报仇的意思哈。 嗯，对，确实梅西之前还挺仗义的，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段就得罪人了，啊，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好的，说的是职业关键节点的假期不要只想着玩儿，啊，等收假了有可能就被老板玩儿。说的是8月4号，梅西一家刚刚结束他的度假返回巴塞罗那，啊，没想到，结果本来以为是回来续签合同的时候，啊，但是却迎来了这样一个解约的合同。 还有就是心软的人只会被得寸进尺，搞小团体坚决摆烂不讲价反而不会被拿捏。比如说你接受降薪50%又如何呀，公司不要你总是有理由说不要你的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降薪也没用。 是，所谓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当然呢，还有一点启示是老板的承诺写在合同里才算数啊，不然的话那就是所谓的画饼充饥了。说的是6月30号，梅西和巴萨正式合同已经到期啊。虽然双方在接下来漫长谈判当中初步达成一致，好像一天一个这个新闻说啊，又是达成一致了，啊，马上就要签了。但是又如何呢？只要双方不落笔，那一切都没有落定啊。 还有就是业余时间学学外语总是没错的。嗯，外语是不错。你看梅西又去法国了，可以在先去法国之前学两句法语的日常用语哈。这样跟球迷交流的时候呢，就没有特别大的距离感了啊。 是，当然还有最后一点，这个启发就是，当自己的单项能力非常非常强大的时候，其他专业的事儿啊，尤其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办。说的就是梅西的经纪人啊，如果他的经纪人是更加专业的，像拉伊奥拉或者是门德斯这种大牌的，那可能被玩的就不是梅西了。 嗯，所以说上面好多条梅西都没有做到哈，因为他的眼里只有足球，心里也没有太多算计，所以说放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你只是一个打工人，哪怕你都踢到了球王哈，没球王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怎样呢，打工的还是打工的哈。 嗯，是，所以说这又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契合了，大家想在哪些方面提升自己呀，最想提升的是什么啊，所谓的无备当自强。这边看到了晨晨说了，多谈的国际体育挺好的，是通过梅西这个事儿，咱们不只是看啊这个谁转到哪个俱乐部了，同时也通过这样的一种转会挖掘到很多啊人情世故啊，世态炎凉啊，啊包括商业运作甚至是职场的规矩等等的，刚才给您介绍的其实还是挺全面的呀。 这样说，那我就提升我的挣钱能力吧，要多少是多呀。啊，硕望之辉说的哈， 赚钱能赚钱确实是一种能力哈。 对，当然你赚钱的这个能力，比如说让提升什么样的一种水平，赚钱的能力这个太宽泛了。 赚什么样的钱是吗？ 赚钱你包括有比如你要是理财啊或者是炒股啊这都算是赚钱能力。另外你通过提升自身的能力，在某个领域你要是成为专家了，那肯定也能够赚钱。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吾辈当自强，您想在哪一个方面啊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这边看到好多朋友也谈到了通过刚才的梅西的事儿，既然梅西也都遭遇了这个在职场当中的某些困局啊，大家想一想，人家能力这么强的人都有困局啊，所以大家我们作为普通人啊，遭遇了某一点职场上的小困难的时候，一定不要气馁啊，一定要继续的努力下去，争取在某些方面能够提升一下自己。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戈铁马，我们今天的节目从晚高峰的5点就开始了，5点到7点，不止聊体育，也聊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接下来一会儿在第二时段，我们将会给大家来说一说中超今天晚上的赛事情况啊。今天晚上国安对申花这场比赛，大家看好国安队获得胜利吗？一会儿第二时段，我们马上将会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让他来跟我们进行一番前瞻。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吾辈当自强，您想在哪个方面更好的提升一下自己呢？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我们精彩继续。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5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你好，我是小丽。我们在第二时段先说说今天晚上国安第八轮的这个补赛哈，也是非常令人揪心的一场比赛。晚上7点半，我们将会为您转播。马上连线新浪的记者袁野哈，请他给大家来说说赛前的情况。你好，袁野。 小丽好，康乐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哎，袁老师好。 要说到这个国安这场比赛，没想到这么快就剩一场，要不咱就进不了这个争冠组，要就只能在这个下边这个行列当中留着了哈。之前也说过这场比赛了，我们再在赛前再嘚不嘚不吧再说两句哈。这两天有什么新的动态吗？ 嗨，新的动态其实可能就是昨天国安官方的官宣了金敏哉离队了， 对， 加盟这个土超的费内巴切，就是等于咱们又走一外援啊。当然这个大家心里早就有准备了，然后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消息，因为真的是这场比赛算是提前上演了一场决赛了。当然这个决赛是带引号的，可能对于国安来说，如果说这场球输了的话，那可能我觉得本赛季基本上就算提前结束了。因为你到保级组啊，因为今年是这个赛程赛制是你要把第一阶段的分都带到第二阶段，因为国安现在已经有21分了， 现在苏州跟广东两个赛区倒数第一名都只有7分， 嗯， 啊，对于国安来说保级应该不成问题。那， 嗯， 后面真的是说，今天要是赢不了申花，或者是如果说大家都赢球的情况下，河北，如果赢了申花，咱们还能进；如果输了申花，可能真的是我这个赛季提前结束了。那真的是，所以说只能是决赛吧，当成决赛去打啊。 嗯，所以比利奇说的明天的比赛意义重大，指的是这一点，就是说如果咱要输了的话，就感觉从心理上，球迷的心理就是今年就没什么可看的了，那意思。 这个赛季就提前结束了，已经。 嗯，所以说他说球队需要保持平常心，甭管这个今天晚上是踢的怎么样嘛，这比利奇还行嘛，反正那边大康熙大帝反正都给拿下了，咱还 但是啊 怎么办呀？咱嗯， 对，申花也输不起。 嗯， 申花之所以前面把这个康熙大帝崔康熙都已经让他辞职了走人了，就是希望球队能够起到换手如换刀的这么一个作用，最后两场搏一把，这不上一场人家赢了大连， 嗯， 现在只要这申花实际上也是掌握主动权，申花打平人家就可以这个压住你这个国安了， 嗯， 所以说双方都输不起，申花还占有一个那个可以平局的这么一优势，我觉得国安这场球不能太平常心了。所谓的平常心呢，是我们不能急躁，不能背着太多的思想压力，但是这场球我们说也应该给赛前呢做做动员， 嗯， 是吧，告诉大家你这场球得拼了，得豁得出去了，就拼这场球，这场球如果输了的话呢，下半年咱们国脚基本上也不用打了，可以彻底去锻炼新人了，因为毕竟我们说有着14-15分的这么一个巨大优势，保级你也不用去想了，现在就是我们说想着这场比赛一定要跟对方死磕，那就是死磕到底啊。 嗯， 是说到死磕，这个是精神层面的，肯定是有这个劲儿啊。袁老师想问问您，如果说把这个任务分解到某些具体队员身上，您觉得今天晚上的比赛谁有可能站出来？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你说你要想得分的情况下，张玉宁啊、巴坎布啊，肯定都是说我们的得分手。那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要有这个勇气承担这个责任，关键时刻都要站出来。你像之前于大宝是吧，在最后是吧，他也不是打这个上海海港的时候最后时刻绝平，也帮助球队扳平过比分。你像李磊是吧，今年也都进过球。王刚也说实话也是每次场比赛表现都不错。我觉得在场上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要承担这个去得分这个勇气。 嗯， 当然我们说除了去得分的情况下还要做好防守。对方四大外援，巴索戈、阿德里安，哎呀还有莫雷诺，还有后防线的约尼奇。加上就申花国内球员也不错，这些老队员可能他们这个赛程体能消耗非常大，受了非常大影响，但是对于申花来说刺刀见红这么一刻他们也要拼了，这场球真的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了。 嗯，昨天发布会带的是池中国哈，池中国和于洋都是解禁复出了，那主教练带上池中国这样的队员觉得是一种表态吗？ 对，因为说实话池中国今年也很累啊， 嗯， 除了上一场停赛之外每场比赛基本上都是全勤， 嗯， 于洋现在这场比赛也打不了了，于洋也有伤，因为我看这场比赛中后卫是杨帆跟于大宝，现在人员就是这么个人员情况，基本上能派出去都派了，西哲没有首发也是因为西哲太累了， 嗯，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池中国在中场吧要承担更多的防守任务，因为对方说实话中前场非常非常非常强大，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上一场像池中国应该说是在前一场的得了一张红牌，不知道是有些急躁啊，还是说那张红牌有一些值得商榷。 嗯， 这场比赛希望池中国不要受到上一场红牌的影响，就是说既然复出了，而且也是这个第一阶段最后一场比赛，那就全力以赴豁出去拼吧。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我们来看今天晚上的比赛的结果，希望能够进这个组哈。好，再见。 希望国安能够取得好成绩。 嗯，是的，谢 谢，好的， 再见。 谢谢袁老师，再见。 最好就是赢，没有其他的说法。 就没是想进争冠组，就只有一条路啊，华山自古一条路， 嗯， 勇者胜。看看国安队今天能否打出勇者的这个气势啊！今天晚上7:30。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到时候的激情赛场将会由王毅和南方为大家来转播这场球，当然今天还有第八轮的另外的这个补赛的情况啊，是已经有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是长春亚泰对大连人，我们一会儿刷新一下最新比分，看看有没有进球。另外一场同样是晚上7:30，武汉对河北，另外一场是上海海港对阵天津金门虎。 这边武汉是2-1，领先于大连人现在啊。 嗯，暂时啊。看看赵宏略在第4分钟就先进了一个。 嗯。 然后大连人这边是林良铭打进一球。36分钟的时候，武汉队又打进一球哈。 好，我们会为您持续关注正在进行的中超的比赛。另外提醒各位，在今天的第4时段，我们还会连线一位足球方面的专家，那就是评论员朱雨明。到那会儿看看有没有最新的一个名单出来，结合最新的名单再为大家进行相关的前瞻。好，接下来咱们进入到体育的综合消息部分。昨天世界羽联宣布，原计划将在9月7号到9月12号举行的2021年中国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因为疫情的原因而被取消。另外当地时间8月14号，在奥地利举行的安朵夫田径邀请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25岁的肯尼亚飞人欧曼亚拉跑出了9秒86的成绩，收获了冠军，也是刷新了个人赛季的最佳纪录。这个同时也是打破了肯尼亚的男子百米的国家纪录。而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欧曼亚拉是创造了个人百米最佳成绩，是10秒整。 我在这儿插一下刚才这个赛况，是长春亚泰现在是2-0，领先着大连人，半场比分是2-0。长春亚泰的如尼奥尔和塞尔吉尼奥在上半时打进一球，所以这是最先开始的这场比赛。接着我们来说一下水谷隼和伊藤美诚的消息。昨天在东京奥运会上斩获乒乓球混双金牌的水谷隼和伊藤美诚被家乡磐田市又授予了市民荣誉奖。磐田市呢还将安排18个烟花燃放点来庆祝这两个人夺冠。32岁的水谷隼和20岁的伊藤美诚都是来自于日本静冈县的磐田市，两个人都是出自于乒乓球世家。伊藤美诚小时候呢就加入了水谷隼父亲开设的体育少年团来练习乒乓球，水谷隼也是伊藤美诚小时候的偶像和学习目标。那么在上一届2016年，水谷隼和伊藤美诚在里约奥运会就已经拿到过奥运会的奖牌了，当时他们就曾经获得过磐田市民的荣誉奖，这是第二次获奖。这次在东京奥运会上两个人是更进一步哈，拿到了金牌，混双的金牌。那么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水谷隼也是宣布要退役，因为眼睛的问题。日本男队将会进入到张本智和领军的时代，而伊藤美诚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了金银铜3块奖牌，未来她应该会是日本女队的领军人物，也是我们中国女乒最大的对手。 两位都是静冈人，静冈的特产应该是抹茶呀。另外再为您关注到今天凌晨2021年 ATP 1000罗杰斯杯的男单半决赛当中，赛会的头号种子选手梅德韦杰夫以6-2和6-2同样的比分直落两盘击败了伊斯内尔，继2019年之后再次闯入到了罗杰斯杯的决赛。梅德韦杰夫将与奥佩尔卡争夺冠军，这是他生涯第5次闯入大师赛的男单决赛。 西西帕斯被逆转了，以7-6、6-7和4-6输给的奥佩尔卡，无缘决赛。奥佩尔卡这位选手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能够闯入到大师赛男单的决赛，同时也是头一回能够战胜世界排名前3的球员。 另外，美网官方的消息，2021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资格赛将会临时改为关门比赛，不会对观众开放。美网资格赛将会在北京时间8月24号到27号来进行，正赛则会在本月31号开打。目前的计划是正赛阶段仍会照常开放全部的看台。2020年的美网公开赛便是在无现场观众的状态之下来进行的。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篮球方面，随着凯尔科沃尔进入到篮网美职篮篮网教练组的行列当中，他已经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么新赛季继续留在美职篮赛场的2003级的球员就剩下两个人了，勒布朗詹姆斯和卡梅罗安东尼。那说到詹姆斯哈，这是他的职业生涯第19个年头，年底将会年满37岁，将会迎来00后的全面挑战。其中今年的10号新秀扎伊尔威廉姆斯，还有51号新秀布兰登波士顿，都是詹姆斯的特别对手。因为今年的这两位新秀曾经是詹姆斯儿子布朗尼的高中队友。 哎呦，那这个又是差辈儿了 那怎么办，真是 后浪推前浪啊， 是 这后浪来得太快， 尤其是 NBA 的这个年轻球员涌现得太快了，就是美国的高校的篮球确实非常的发达，不断涌现各种各样的妖人，看一看能不能挑战詹姆斯。而今天美职篮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共有八场比赛，黄蜂79-80惜败于猛龙，中场前20秒出现迷之操作，黄蜂的刘易斯后场发底线球竟然直接发到了对手的手中。 哎，原来你看这个无论是国际篮联的比赛还是美职篮，这个问题这个发底线球包括咱们中国有的时候也会发的乱七八糟的。 世界杯时候， 世界杯的时候，有时咱们联赛偶尔也是， 所以这个世界的难题，当然这个他失误之后呢，班顿接球之后上篮造成犯规，两罚一中，而斯尼德中场之前1秒制造了犯规，但他两罚不中，最终呢，黄蜂是一分惜败于猛龙。 嗯，猛龙队这边4号新秀斯科蒂·巴恩斯23分5个篮板4个助攻2次封盖的表现，而黄蜂这边11号新秀詹姆斯·伯克奈特拿下了14分5个助攻。 另外的一场较量当中，活塞103-86轻取湖人，其中活塞队的萨本里得到22分5次助攻，卢卡·加扎拿到20分14个篮板。湖人队方面，乔丹·弗洛伊德拿下16分5次助攻和3个抢断。 很多名字都相对来讲生疏一点哈，我们得慢慢熟悉起来了。真的是这个新浪又拍过来了哈。掘金打得还挺激烈，加时赛89-85才击败了独行侠。他们凭借着第4节10投6中的3分球，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而加时一上来呢，纳吉和海兰德相继进攻得手，所以掘金就快速抢得领先了。最终是89-85胜出。那么掘金的26号秀纳上海兰德是28分6个篮板4个助攻的数据，独行侠这边是奥莫鲁伊20分2个封盖，队友辛顿也贡献了19分7个篮板4个助攻。 另外老鹰94-90险胜热火，热火在中场之前3分钟还只有7分的领先优势，但是老鹰连中3记3分，打出一波11-0的攻势，将比分改写为92-88。杰罗中场之前11.2秒上篮得手，热火落后了2分。另外，梅斯关键时刻2罚全中，帮助老鹰4分险胜。 其他的比赛，像76人80-100输给了凯尔特人，步行者是95-61大胜了雷霆队，骑士队94-103输给尼克斯，开拓者是70-79输给了太阳队。 好的，我们转换一下视角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的资讯。近期新冠病毒在全国多地横行，在本轮疫情当中，南京扬州也是出现了小朋友中招的情况。在婴幼儿的日常防护当中，许多家长有着很多疑问，比如小朋友需要戴口罩吗？小朋友怎样佩戴口罩是更为安全有效呢？另外，夏季是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小朋友一旦出现发热又该如何处理呢？来自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疾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牟丹磊是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详细的解答了上述的问题。 他谈到1岁以内的婴儿不宜戴口罩，因为婴儿的呼吸系统发育不成熟，还没有明确可以表达感受的这种能力，戴口罩容易引起缺氧，甚至有窒息的风险。他强调说，应该尽量避免带婴儿外出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在去接种疫苗、医院体检等必须外出的情况下，尽量选择通风良好的区域等候，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在监护人密切看护下短暂的给婴儿佩戴口罩。 当然了，婴儿的防护以被动防护为主，主要是靠父母、家人和看护人员佩戴口罩做好防护，来间接保护孩子的。1岁以内的婴儿不宜戴口罩，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非必要，尽量不带孩子出门，尤其是公众场所或者是密闭的空间。外出时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尽可能远离其他人，保持距离要在至少1米以上。另外，外出回家后要及时更换衣物和洗手。还有呢，不要对着孩子打喷嚏、呼气。看护人在接触儿童的玩具、用具及日常生活用品的时候，或在交流玩耍之前，都要清洁双手。不要与孩子共用餐具，给孩子喂食的时候，也不要用嘴去尝、去试，更不要咀嚼之后再喂给孩子。家长们如果有呼吸道的疾病，在家中也应该佩戴口罩，并且适当的居家隔离，尽可能避免密切接触婴儿。 而且家中应该定期通风，在通风的时候可以将孩子转移到另外的房间，以免受凉感冒。 建议对于一岁以上的孩子，如果外出的话，尽量佩戴口罩，但建议疫情期间尽量不带孩子去逛商场和超市，避免去大型游乐场，尤其是室内的大型游乐场所。婴幼儿夏季发热要区别对待于夏季，很多小朋友容易出现发热的现象，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应该是这样处理，首先低烧，也就是低温低体温哈，低于38度的话，那么婴幼儿呢一般情况还是比较好一点，像没有呕吐啊、腹泻、气促、精神差、抽搐、意识障碍等这些伴发症状的时候，尤其是有明显诱因，比如说你是知道他是吹了空调导致这些结果的，那就可以先不去医院了， 是 自行在家物理降温或者是药物降温。这是体温超过38.5摄氏度的时候呢，你要密切的观察患儿的体温，一般的情况下包括意识状态等等，这是需要严格的来观察的。不过呢，专家也强调说，如果婴幼儿的体温持续超过39摄氏度，或者说服用退热的药物不理想，或者这种情况已经超过1天以上，反复高热，还伴有其他的严重并发症状的时候，就马上要去医院就诊了， 是 避免延误疾病诊断和治疗。同时提示，婴幼儿常见的传染性疾病包括手足口病、肠道传染病、流行性感冒、麻疹、风疹、水痘、猩红热、流行性腮腺炎等，其中许多传染病呢都是以发热出症这种症状来体现的。如果说6岁到3岁的婴幼儿出现发热，家长应该及时的查看孩子的皮肤，如果说出现皮疹了，就应该及时去医院就诊。 专家也是反复的提示到，婴幼儿的防护以被动防护为主，家长们要做好防护，婴幼儿也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即便外出最好到空旷的地方，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同时也强调佩戴口罩对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另外也关注到，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我国首版常见动物致伤诊疗规范2021年版，对犬咬伤、猫抓咬伤等等的，这还包括蛇咬伤、猴咬伤啊，各种各样的14种动物的这种咬伤以及狂犬病的这个诊疗进行了相关的规范。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4000万人被猫狗等咬伤，超过30万人被毒蛇咬伤。 炎热的夏天让便携式电风扇备受欢迎，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用着虽然方便，风险也不小。那么国家家用电器质量检测中心的数据说，这个机构啊对全国7个省市64家企业生产的70批次便携式风扇产品进行测试，发现17.1%的产品不合格，其中部分产品使用伪劣锂电池零部件，对人体伤害等级比较高。 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到底便携式电风扇产品的质量如何，是不是还存在其他的一些风险隐患？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国家家用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这家检测机构刚刚对采样自全国7个省市64家企业生产的70批次便携式电风扇产品进行了风险监测实验。记者了解到，此次实验购买的样品的价格区间包括0至30元20批次、30元至90元41批次、90元以上9批次，基本涵盖了市场上便携式电风扇的销售价格区间。从产品类型分布来看，样品包括挂脖式11批次、带喷雾功能的桌面手持式53批次、不带喷雾功能的桌面手持式6批次，也基本涵盖了市场上销售的主要产品类型。 我们的话呢，选取了7个项目对它进行测试，这7个项目分别是机械强度、机械危险和稳定性、结构、跌落实验、头发卷入、锂电池常温外部短路，还有溢水实验。这些的话呢，其实都是针对着便携式电风扇它自己固有的特点而做的。 监测人员告诉记者，像便携式电风扇这种小家电产品，一般人不会觉得在正常的使用下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这往往会让一些企业产生侥幸心理，在肉眼不能看到的内在部分采用价格低的零部件以次充好。 不仅降低产品的品质，也会给使用者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在实验时会设定一些极端的情况，看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一类产品是不是有自我的保护功能，会不会对使用者产生安全隐患。 那么我们的目的的话呢，就是要考核一下锂电池它是不是有一个保护措施。如果说遇到意外情况产生的时候的话，它的保护措施要求锂电池不可能产生过热或者起火或者是爆炸这种危险。 因为锂电池， 再来说说家中的过期药品如何来处理哈。如果家中有过期药品的话呢，请您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处理。首先，过期药品的回收箱，再有就是有害垃圾箱，还有就是自行处理。普通片剂需要用水充分泡开，胶囊剂需要打开之后把内容颗粒溶解，然后倒入厕所冲走。喷雾剂注意避免接触明火，彻底排空内容药品之后再丢弃瓶子。抗生素、抗肿瘤药物以及特殊的某些药品呢，应该咨询医师和医生啊，或者是药师，尽量避免自行处理。 好，另外给大家说两个小段子啊，这可以触摸的痛苦是什么？这是什么？ 触摸到的是吗？ 啊，对，就是我觉得肚子都饿扁了，结果一摸还是有一堆肉，一坨肉。 这确实是可以摸得到的痛苦啊。最近我肚子上长肉了 啊，大家肚子长肉的是怎么办呢？前几天也是有减肥的相关节目啊，就是减肥跟减脂还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减肥尽量要做到把脂肪给减下去才是真正的减肥啊。 还有一个笑话是，哎，这个应该跟我没关系啊，我没有整过容哎。 是，这是算一个段子吧， 算个段子哈。 对， 嗯， 说之前有个姑娘向我借钱去整容，啊，整的应该是挺成功的。这成功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啊，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没认出来是谁向我借的钱。这钱是要不回来了，太成功了。好的，我们第二时段精彩，马上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就将会进入到一个广告的时段啊。 今天第八轮的中超联赛率先开始的啊，长春亚泰的比赛是2-0，目前打到下半时还有一点时间，暂时领先着大连人队。那上半场两个进球是两个外援进的哈，如尼奥尔和塞尔吉尼奥帮助长春亚泰取得了领先。 是，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吾辈当自强，您最想提升的是什么啊？风中的旅行说，我有大肚囊，我骄傲了吗？啊，这那您最应该提升的是不是未来，您的这个运动的能力呀？ 这您没骄傲，这是您摸到了自个儿的幸福，是吗？ 啊，其实有个大肚囊也说明什么？说明您平时嘴上是没亏呀，是吧？肚子里边的都是营养啊，但是也提醒您要做好适当的减肥。 这个时间也看到大家在晒晚饭，谢谢您的分享哈。 是，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在6点之后第三时段更加精彩。今天小丽康乐从5点就陪着各位了，一会儿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雨水仍在持续，今天夜间还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出行需要防雷避雨。此外，目前地质灾害蓝色预警仍在生效中， 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您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提高防范意识。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气温在22到24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紫外线照射强度明天偏强。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北京时间晚上的6:0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只有一个，吾辈当自强，说说您最想让自己提升的是哪些方面呢？这边刚才看到好多朋友都说啊，希望提升的是运动的能力。曼联说了，运动就能减脂肪呀！啊，他说平时运动运动还真挺好的。 嗯，目前正在进行的哦，已经结束了啊。哎，我看啊，不是，不对，不是这一场，把它换一下啊，刷新一下。长春亚泰和大连人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我看下半场已经是30分钟20秒的时间，同样还是2-0的比分哈。如尼奥尔和塞尔吉尼奥两个进球，上半场2-0领先，长春亚泰领先大连人。 嗯，如果说这个话题让我做一个答案的话，最想提升的是我什么能力？ 嗯， 就是聪明的能力啊，能够 这个太宽泛了， 就是一个在同一时间关注多个事物的能力。在直播当中，因为真的是眼观六路啊，这边得看着比赛最新的事儿啊，还得关注到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就像你这个电脑一样，可以打开多个页面，但多个页面都在持续刷新中，是吧？有这个能力 啊，其实还是大脑的能力呀。还有朋友刚才说了，想提升做饭的能力啊，有朋友已经分享了这个美味的佳肴了，是。做饭的能力，我认为尤其是作为一个男生来讲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砝码。未来您在追求心爱的人的时候啊，如果您会做饭的话啊，那这个女孩的家长肯定会非常的高兴。 我觉得作为朋友也非常重要，如果你会做饭，身边一定会团结特别多爱您的朋友。 小丽，这问题也问你，你最想提升自己的是什么能力啊？ 我没有的能力我都想提升。最近比如说我在关注一些心理学方面的话题，或者说 我没有接触过的，没有听过的一些，我都很感兴趣 啊。我突然想到了有一个能力，就是外语的能力， 啊， 我也很想提升。我记得大概七八年前我还报了一个法语的培训班， 结果现在呢， 结果那个培训班我就上了两周时间就上不下去了。 为啥呀？ 跟不上了。 哦， 是，所以说学习外语 即刻放弃了， 这个都是持之以恒的事儿。另外这边啊，麦克他说了，最想提升的是识别机会、把握机会的能力啊， 有这种预判能力哈， 是 审时度势的能力。 哎，但是怎么说的来着，机会都是给 有准备的人 的，是，您平时得准备好才行啊。 所以啊，时时常常的要保持这种学习的心态啊， 对 任何事物都保持好奇。 没错，尤其是看到了我周围很多的女生都非常的卖力啊，平时啊，这个平时的妆容啊啊，这个一出门都非常的精致，真的很厉害。 你果然就没认出来到底是谁把钱借走了去整容了，对吗？ 就是不用拍照片，不用在这个 PS 了，也挺好的啊。这是女生，我觉得我周围的女生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非常卖力。 咱们两个周围共同的女生，我发现咱们的同事目前哈有几个女生她们在学习一项新的技能。 什么？ 骑电动车。 哎，是，就是大家我觉得每一年吧，让自己增长一个技能，这个非常的必要。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太忙碌了，所以骑这个共享电动车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方便。然后我就问其中的一个女同事，我说骑电动车的感觉是什么呢？不，难道不是害怕吗？她说不是，是超级的放松自我，一种冥想的感觉。我说啊，会这样吗？ 飞一般的感觉。 对，觉得很自由。 当然要注意安全了， 当然自由，这个安全绝对是第一条的。 是，七九八说了他最想提升的能力是饭量。 哎， 这饭 吃得少吗？ 吃得多的意思。他说提升的饭量，这确实也是一能力啊。比如说啊，在谈到饭量的时候，在什么场合最能提升你的实力？小丽你知道吗？在吃自助餐的时候，尤其这自助比如说好几百块钱一位的话，那会儿就是特别羡慕那种特别能吃的人，一下能把这个钱给吃回来呀。 朱塔人麦克说了，我想提升这个和提升自己的身价吧。 哎呦， 那您这个跟梅西，我们之前第一个时间段当中说到的梅西哈，有点像。梅西是世界上最会打工的了，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身价也是老板说了才算。 当然您，我相信您平时的努力啊，就是在构筑您身价的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的缓慢，它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是呢，向提高身价的这条路去走的过程，永远您别停下步伐。这边看到狮子李，他是最想提高的就是他的厨艺，我也想提高厨艺，要不然我总叫外卖，你说外卖啊，那个味儿感觉都是一样的，是吧？ 那你倒是去学呀，哪怕就像学法语似的，先试试两周呀。 啊，或者我先试几个最简单的菜，小丽给我推荐一个吧。你觉得最简单的菜是什么做的？ 炒鸡蛋。 炒鸡蛋。 对呀，最简单了。 你对我也太看不起我了，我炒鸡蛋还不会吗？我炒的相当好吃了，再给我来点难度呗。 西红柿炒鸡蛋。 这个也相对简单一点。 加一个， 啊， 加一个难度。如果再往上加，就是再加上 地三鲜。 对， 多几样，然后再往上的难度。什么这个 就变成乱炖了。 乱炖，再提高一个难度，我觉得终极我的难度啊，锅包肉。 哇，我都饿了。预备唱在微博上说，如果一个人说我想变得聪明，我就会严肃地告诉他放弃幻想，面对现实 啊， 因为制造商原厂配置是无法改变的。 哎呦，您说的太逗了。当然我觉得后天大家也有开发智力的这样的一些好的习惯。你比如说经常去背一些很好的美文，去文章什么的，这个绝对能够提升记忆力。刚才柿子也说了，他想提高的一个能力就是记忆力。这个确实，而且记忆力不只是您提升，是做加法。同样我觉得您要保持现在的一个记忆力，有很多事儿是不能经常做的。你比如说熬夜，是吧？ 是。 另外记忆力还有你得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吧。 嗯，最近康乐推荐我吃的香热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食品。 多吃海味，多吃鱼，是不是对记忆力好啊，小丽？ 有营养的，一般都会保持记忆力吧。 对，这边还有树望之辉说，康乐，你学一个剁椒鸡蛋吧。哎，这个真好，我爱吃，特别爱吃辣椒，剁椒鸡蛋巨下饭。 那个剁椒是成品吗？ 可我觉得可以买成品，比如说在超市买。 你这个也太简单了，不就是把鸡蛋再扒拉两下，放点、 啊、拌一下是吧？ 对，就不就完了吗？ 哎， 这能体现你的能力吗？ 这个好像能体现出我的想象力。但有一道菜，我觉得，能体现出一定的能力吧，叫麻辣香锅。 麻辣香锅，我觉得只要你有锅，基本上都能炒。 难道这么简单吗？ 特别简单。 啊，是麻辣香锅。第一步，把原料买好啊！您喜欢吃什么？西兰花啊，木耳啊，啊豆皮啊，大虾呀、啊，各种鱼丸什么的，准备好了。然后第二个，去超市买麻辣香锅的底料，这都有卖的啊。第三条，把油放到锅里热好了啊。第四步，把这些东西都放一块儿，然后炒熟，捞出来就能食用了。好，今天我们为您聊的话题是吾辈当自强，各位最想提升的是哪方面的能力呀、啊 嗯、 在第三十段咱们还得继续老节目，唱歌得有啊。 啊，又要唱歌了？ 是啊，啊，今天我们话题吾辈当自强嘛，必须得放一首应景的歌。在第一时段为大家奉献了这个激情澎湃的我们中国人啊，第三十段小丽康乐给大家奉献的是男儿当自强，当然女儿也要当自强。 傲气面对万重浪， 方世玉， 我热血像那红日光， 不是黄飞鸿吗？ 都有， 都有。 骨如金条，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我发誓。 嘿， 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热血男儿汉，比太阳更刚。 特别唱给咱们的男孩听听哈， 是要有阳刚之气啊！听完这歌了，就感觉自己是倍儿爷们儿啊！但是这歌是林子祥老师唱的，嗓子真好。 这歌好像好多人都唱过，成龙是不是也唱过？ 是，但是我觉得林老师唱的这版是最强的。 能量让海天蔽地，为我理想去闯，给我告状， 有看比空广阔， 好脊梁，咱们男儿当自强。大家做栋梁，做好汉，用我百千热， 照出千分光， 做个好汉子， 热血热肠热，比太阳更光。 阳更光， 哎呦，这边 听完了我们这首《男儿当自强》，大脚星叔叔说上腰子， 说想起黄师傅了，我听过粤语的宝芝林对，想起这个药铺了，是吧？ 是，东方之子思阳说了，此刻应有掌声啊！说真爷们儿，这歌可不是嘛。我每次感觉啊，这个生活遇到了困难或者有烦心的事儿，我都会翻出来林子祥老师这一版的《男儿当自强》，听完以后我就倍儿精神，倍儿有战斗力呀。 说到电影，大家都想想李连杰呀、赵文卓呀演的哈，当时演黄飞鸿哈， 是 不同的版本。嗯， 对啊，当然给大家放这首歌，确实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相符合的。吾辈当自强，需要让自己提升什么样的能力？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尤其是男孩子们啊，提升自己的这样的阳刚之气呀、是吧？没事可以多从事这个体育的运动啊，包括可以练练武功什么的，都挺好的。 大辉说改麦霸演唱会了，蓬荜麻生说了，这才叫唱的比说的更好。 我在朝阳说了，男儿当自强这首歌也送给今天晚上的国安队，可不是吗？尤其是这个体育运动队，他必须得有这个劲儿。 是， 大家听听这个音乐，就这个劲儿。如果国安今天晚上有这个劲儿面对申花的话，那我觉得三分肯定到手了，对吧？好，这边我叫熟墨，他说了，这个原唱也很汉子，很爷们儿啊，敢爱敢恨，啊，敢做啊，这确实是纯爷们儿。 但也有不喜欢这个歌，说这个词儿吧，跟念经似的。 这歌是，确实。它有一定的这个韵律感、旋律感啊，您可以这么理解。 主要是因为啊，它翻译成这个普通话，如果它用粤语唱，就是另外一种滋味了哈。 对， 用这个普通话唱呢，你可能觉得有点怪，是不是？ 两版其实都很经典。 嗯、 对，这个确实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 哎，现在什么节目啊？1770问呢？ 啊，四九城也问了，说这个是听我们节目， 这什么节目 啊？这仍然是金戈铁马。只不过我们经过了全新的改版升级，不只聊体育，也跟大家聊社会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接下来为您关注到相关的资讯方面。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官方微博消息，演员张哲瀚在日本参观靖国神社等不当行为近日被披露，并引发了各界的强烈关注，因为该演员近期亦涉及演唱会等演出相关业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并依规启动行业道德自律评议，经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道德自律委员会评议，对演员张哲瀚的行为作出如下评议。特此公告，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场所，对从事文化工作的演艺人员而言，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是一项基本的职业素养，无知不是借口。本会道德自律委员会评议认为，演员张哲瀚的行为存在严重不当，不仅伤害民族感情，而且对其受众中的青少年群体带来恶劣的不良影响，因此本会对演员张哲瀚参观靖国神社的不当行为进行道德申诉，并根据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会员单位对其进行从业抵制。在此同时郑重提醒广大演艺从业人员，务必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在民族大义面前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历史不容忘却，底线不容松动，过线者必受惩戒。 另外，8月14号，演员郑恺经营的连锁火锅店火凤翔鲜货火锅在官方微博发出公开致歉信，回应此前的风波。致歉信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是针对8月13号晚上流出的有关这家火锅店的厨房员工操作不规范和食品安全隐患的问题，他们是深表歉意且高度重视。而且这篇道歉信写道，视频发出后4小时内，公司已经连夜成立督查小组，对全国范围内所有连锁店进行核查， 确定涉事门店之后，将对其进行处罚、停业整顿，并开除涉事岗位的相关负责人，同时对全国范围内的连锁店都展开食品质量与安全排查，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的违法违规操作行为，来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同时也强调该公司对食品安全卫生问题零容忍，会对涉事门店进行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最后再次向消费者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真挚致歉，并欢迎大家随时监督。 昨晚霍尊发声道歉，他表示决定告别演艺工作，为自己造成的社会不良影响向所有人道歉。对感情纠葛处理不当引发舆论风波的艺人霍尊，通过微博实名认证霍尊文化传播工作室账号，于昨晚的22:36发布信息说，请伤害到此为止吧，并在下方附了微博长文，还主动回应了网友对他给前女友陈露的分手费质疑。 而对于这场感情的纠葛孰是孰非啊，咱们不讨论这事儿。但是一方当事人给这种所谓的分手费作为结束双方关系的条件，这种事儿啊其实还是屡见不鲜的。除了曾经喧嚣一时的吴秀波被女友敲诈风波之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男女感情破裂约定分手费，甚至因此对簿公堂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对此，北京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的合作人刘兆庆在其相关的微信公号上就分手后可以要分手费吗等等进行了法律方面的专业解读。 什么是分手费呢？分手费并不是一个法律的术语，而是生活当中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汇，它常指一方在分手时基于道德自省主动或者是被动给付对方的费用，通常出于赔偿止损等目的。那关于分手费或者是青春损失费，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果一方自愿给予另一方经济补偿，法律既不禁止也不干涉，这种补偿呢属于自然之债，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是否实行履行更多的依靠道德自省。但若一方以恋爱同居为由主张另一方支付分手费，一般不被法院支持。如果是婚内出轨所约定的分手费，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更难以受到法律的保护。 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相关方面。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440.3，比上一年增长35.3%。其中网络经济指数为1323.6，比上一年增长54.8；创新驱动指数为239.1，比上一年增长18.1；经济活力指数为324.1，比上一年增长17.4。各项数据表明，2020年尽管遭受了新冠肺炎的疫情的严重冲击，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简称三新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逆势快速增长，经济展现出良好的韧性活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 近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与青海省政府联合印发关于青海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提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标志着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路这一段提质工程正式进入到实施阶段。据了解，这个项目的估算总投资是15.47亿元，建设工期1年半，项目建成投运后，西宁至格尔木的列车运行时间可以控制在5小时以内，比较现在的现状，最快列车缩短旅行时间为1.4小时。 另外，记者14号从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的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实验室获悉，新型非晶材料近日在该实验室是成功合成。非晶材料也叫玻璃态材料，是一种大类的刚性固体，人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玻璃则是一种典型的非晶材料。而据专家介绍，这种材料的密度与金刚石相当，而且据说可以划伤单晶的这样的金刚石，所以说它的硬度是可想而知的。 你的手机用了多长时间了？纵观2021年的二季度，中国市场智能手机销量环比下降13%到7500万部，同比下降了6%， 为2012年以来单季度最低。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手机内卷造成消费者缺乏换机冲动，长远来看呢，对于手机行业是不利的。 是啊，这边有朋友说到手机的事儿，说这手机功能挺齐全的，为什么要换呢？我觉得也是，我这手机都2-3年没换了， 我的手机也用了快3年了。 是， 除了这个电池啊，稍微可能真的是不如以前那么经用了哈，要时常的充一充。其实其他功能方面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都熟悉了你的操作啊，包括习惯等等哈。 对， 自己喜欢的 app 等等，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去换吧。 是，没有必要太纠结这件事儿。 嗯， 我觉得用的熟悉啊，用的感觉流畅就好。再有一点就是，手机里边都会存储着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啊、信息啊，包括通讯录， 还有照片。 对呀、啊， 很多照片可能是大家比较看重的哈。 啊，所以如果换手机倒腾一遍，还真的挺麻烦的啊。 嗯。那有一条消息登上了热搜哈，就是支付宝崩了。那一看到这个呢，支付宝就回应了说，今天13:14左右，这不1314嘛，由于大量用户涌入支付宝去参与抢七夕红包活动，所以页面就出现了短暂的不稳定，但很快就恢复了，其他的支付宝服务呢一切正常。这是昨天七夕节发生的事儿哈，同时也祝大家七夕节快乐来着。 嗯，我们来关注几条比较暖心的新闻。小伙病重，父亲捐献胰脏，包括这母亲捐肾啊，这是四川27岁的小妙，患有糖尿病的肾病，需要同时来移植肾脏和胰腺。为了救儿子，小妙的父母决定一个人捐献肾脏，一个人捐献胰腺。因为血型不同，手术的难度极大。近日，经过了12小时的努力，全球首例双亲属活体供体 ABO 型的跨血型的这个联合移植手术成功完成，而且术后一家人恢复良好。 昨天是七夕，北京市婚姻登记机关迎来1000多对甜蜜新人领证。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登记处的颁证仪式处于暂停状态，但多区的婚姻登记机关推出了云颁证服务，也为新人们领证的时候增添了仪式感。 而近日在河南郑州啊，一位女儿得知妈妈没有收到过爸爸七夕节的礼物，便替爸爸准备了一份给妈妈的礼物啊。妈妈看到这礼物之后非常的意外和惊喜啊，说这既好看又实惠啊，这女儿真是我贴心的小棉袄啊。这送的是什么呢？啊，送的就是一份火锅花束。 日前16位驴友徒步越野途中遭遇到暴雨和山洪，被困林中，报警求救之后才被救援脱险，惊魂未定的他们收到了每人5000元的罚单。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依法对这16位违法登山者首次开出了罚单。 另外，据福建漳州漳浦县的政府消息，14号下午，17名外来人员自行到漳浦县的前庭镇江口村附近海滩，被卷入海中。截至当天晚上8:50，已经搜救出16人，其中10人经抢救无效死亡，6人的生命体征平稳。剩余1人正在搜救当中，落水的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近日，四川自贡一段放任自家柴犬咬死猫咪的视频引起热议。视频当中，猫咪被柴犬活活咬死，而狗主人呢，只是拉了拉绳子，并表示说拉不住。邻居指责根本就没有制止。随后，男子身份被查出。系自贡市交警支队盐滩大队的邓关中队队长刘某，8月13号，那么公安机关呢已经对他做出了停止职务的处理，并责令他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消除影响。 另外，近日在南京，有网友举报一位男子骑摩托车等红灯的时候，居然在洗头。啊，这个男子挺奇葩的，他说，当天自己在紫金山游泳，突然下起了大雨，心情不太好，就想着做一下反抗。交警表示，该男子未佩戴头盔，影响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而且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对其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另外，再关注一位这个外卖的事儿啊，这是8月13号，在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一名外卖小哥因为遭到了顾客拒绝将其餐放在这个电梯里，这确实是小哥与顾客之间出现了这个矛盾， 他是怎么办的呢？随即打开餐盒向里边吐口水，而顾客李先生投诉到了平台，平台表示已经警告送餐员补偿10元的红包。李先生家人并不同意这个处理的结果，站点的负责人则表示说已经对骑手进行处理，平台将会永不录用。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回复说，我们收到举报，同时也关注到网上关于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综述部分问题的反应，学校呢已经启动了调查核实，结果将会及时公布，也衷心感谢对学校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的关心和监督。 好的，这一时段的资讯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金戈铁马，我们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我们在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很多朋友都聊到了今天的话题，吾辈当自强，您最想提升的是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呢？当然在今天早先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就今天晚上顾安与申花的比赛联系了腾讯这个新浪体育的记者袁野，在一会儿第四时段，我们还会为您邀请一位足坛的这个评论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朱玉明，让他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上的6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我是小丽。一会儿在7点半的时候呢，中超联赛第8轮的补赛将会进行，尤其是大家关注的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哈，首发已经出来了，侯森、李磊、池中国、张玉宁、张稀哲、巴坎布、刘欢、于大宝、杨帆、王刚、何振宇，替补阵容有于洋、朴成、邹德海、金泰妍、王子明、柏杨，还有江涛、刘国博、马坤岳和曹永静。 好，接下来导播已经示意我，马上我们将会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把朱玉明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朱老师您好。 康乐您好。 朱老师，首先想问您，对今天国安与申花的比赛，您认为国安的胜面有多大？ 可能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并不占任何的优势，因为从整个的这个积分榜的形式来说，这场比赛我们必须要取胜， 才有可能去进入到一个争冠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场比赛导致我们心态就要更多的强调去积极主动的去进攻。那么可能对于申花来说呢，相对而言他可以去采取一个稳守或者甚至打反击的战术策略来应对，那么可能在心态上我们会稍微吃一点亏。那另外一点巨大的一个差异就是在于两个队盘面的实力。从年龄结构上说，我们虽然相对要年轻一些，但是我们现在可用的外援只有一个人。而且巴坎布现在看目前这个赛季的状态也很难令人满意，他的作用甚至可能都比不上一个主力的本土前锋。那么对于申花来说呢，对方的年龄平均年龄超过了31岁，但是要知道他这里面其实拥有了很多的老将，这些老将实际上是以前国字号的常客。那么同时申花队还是整个中超里面唯一一支拥有5名外援的球队，那么也就是说他可调整的盘面组合是非常多的，前面可以排出进攻的三叉戟，同时后面可以安排外援来去稳固防守。所以在这点上说，从盘面整体的基本面来说，申花队其实也占据了更大的一个优势。那么两者叠加在一起，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国安队来说没有退路了必须要去力拼这一场比赛。但是拼归拼，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先保证我们的心态不要过分的急躁和冒进，因为足球比赛是90分钟的比赛，我们先保证我们的后防别丢球，然后我们在可能60-70分钟的时候去发力，利用对方的这种年龄结构比较偏大、体能下降的情况下呢，看看能不能去抓住一些进攻端的机会。 嗯，看到今天首发阵容刘欢其实也比较少的能够进入到首发当中哈，今天可以看出咱们教练的哪些思路呢？ 还是打三中卫，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第一，今天我们吃亏的是高天意，作为一直以来的主力 U23 停赛，那么今天派上的比赛经验并不是特别丰富的这个何振宇，那何振宇呢还是比较年轻，他在锋线上的冲击力并不是特别的足。我个人其实也揣测一下啊，就是如果按照我是主教练的心态，也许可能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要锻炼一下比方说柏杨，因为如果打三中卫里面的话，他1米9几的身材，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优势。申花队这边有莫雷诺，往往在我们和申花队比赛中他扮演一个高中锋的角色，其实给我们的防线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那么在关键的比赛中，对于小将来说，他能不能抓住机会，能够帮助自己快速的成长，一方面能够发挥自己的身高优势去限制对方的中锋，另外一个能够保证一个 U23 的名额合理的得到利用。当然了，现在这个话肯定已经晚了，毕竟这个首发已经出来了。但我个人觉得刘欢其实他是一个左边翼位更是他的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他打到一个左中位的话，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而且申花队这一边无论是反击利用巴索戈的这个冲击力，同时莫雷诺的高点，中场靠近前腰位置的阿德里安的组织，其实对我们的防线来说威胁都是非常大。所以这场比赛从首发的心态，我揣测可能比利奇还是想强攻，但是这个强攻的话，我就担心可能申花队的反击和我们的周旋的话，可能我们不会占到太大的优势。 强攻的话，我们得指望着像巴坎布这样寻找机会的人，因为我们家里人一直都在说，巴坎布最近这几场比赛总是没有打出这个想要的那个感觉哈。其实今天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今天要是再不上，那就没机会了，咱就。 对于他来说，其实他可能表现出的，他更多的是一个积极跑动、主动插空间。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中超联赛对于外援的要求是最好，他能够去有很强的持球、单干、突破能力，也就是说，具备个人单点、单人爆点去撕裂对方防线的能力。但这点上说，我们可能指望不上。所以在破对方的防守、密集防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寄希望于是西哲，利用他的传球，包括可能池中国他们中场对于锋线上去一些更多的支援，必须要增加前场的进攻人数，同时后插上 增加进攻的突然性和隐蔽性，这样的话可能会在进攻端去觅得一些机会。 嗯，给他制造更多的机会，也拉开更多的空间，可能会稍好一点哈。嗯， 没错。另外两个边路可能要好好利用一下，李磊和王刚，尤其王刚这一边，我觉得重点去撕开一条边路通道，会给我们的中路包抄的队友去制造一些机会。其实我能想到的这些进攻的套路，国安队此前都打过了，应该说也是在一个明面上，但是临场的发挥很重要。 对， 也就是说某一个节点某一个时间段的神来之笔也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走势。如果我们能先进一个球，那这样的话比赛的主动权就可以握在自己手里。 嗯，好，来看今天晚上的申花和国安的大战，也是老对手，也是我们期待的一种对决吧。好，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希望国安有好运吧，再见。 好的，祝福国安啊。 好嘞，朱老师再见。 好，再见。 哎呀，这小丽，你刚才又点巴坎布的名了。 那我怎么办？我 这边 我不点他，点谁？ 你一说出巴坎布的名，这边好多朋友都是呵呵，要不哈哈，嘿嘿。 那我就替大伙问一下呗。 对，这边还有那个皮子宝海盗说了，巴坎布睡着了吧？ 再不行，没机会了。 啊，是，关键是心好像不在中超了，有很多外援。 怎么说，咱也得进个争冠组啊，要不哪像是豪门球队啊，是吧？ 这边风中旅行说了，快乐男孩巴坎布一场浪费的比赛比一阶段进的球还多呀。啊，可不是嘛，他如果不浪费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估计梅西走了，巴萨就能把他给找回去了。 那你说到了梅西，那我们来说说欧洲足坛哈。今天凌晨的英超，在球迷回归赛场的热烈气氛之下，一共有七场比赛在首轮都分出了胜负。经过点球大战，才艰难赢得欧洲超级杯的切尔西，坐镇斯坦福桥迎战水晶宫，以创俱乐部纪录转会费二度加盟的比利时前锋卢卡库，因为还需要隔离的手续哈，所以没有亮相。中场大将坎特和边锋齐耶赫也是双双因为有伤没有出场。不过先是阿隆索在第27分钟直接任意球破门，接着芒特又在第40分钟右路下底传中，被对方门将把球扑出来。可是呢，美国的中场普利西奇强点爆射得手，这是上半场就2-0。一边再战，水晶宫队也是没有什么威胁。实现英超首秀的切尔西的右后卫查洛巴在第58分钟一脚远射，所以最终呢，切尔西3-0战胜了水晶宫队。 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利物浦客场对阵升班马诺维奇城，去年10月遭遇严重膝伤的红军后防大将范迪克是终于回归赛场，而且打满了全场比赛。埃及前锋萨拉赫是两传一射，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若塔、菲尔米诺还有萨拉赫是接连的破门，为利物浦这场比赛完胜画上了完美句号。萨拉赫一球两助攻，也成为了英超史上首位连续5个赛季首轮进球的球员，而且还超过了拉什的6球，成为利物浦史上联赛首轮进球最多的球员。他是一共进了7个球。 本场比赛有球迷眼尖发现主帅克洛普标志性的眼镜不见了，一时间让人有点不太习惯。但实际上呢，球迷在看这个澳大利亚拉链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克洛普的眼镜不见了。据报道说呢，不久前克洛普接受了眼睛治疗，很成功。而对于他的新形象，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留言说，不戴眼镜的克洛普看起来有点怪异，就好像瓜迪奥拉有了头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但也有人开玩笑说，克洛普不戴眼镜是因为他摘掉眼镜之后居然看到张伯伦、凯塔和马蒂普健康的参加了完整的季前训练，现在他什么都能看见了。不过也有人担心说，克洛普摘了眼镜是不是就运气不好了？我们可不希望他像当年的贝尼特斯那样开始留胡子似的，他一留胡子球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嗨， 其实除了矫正了视力之外呢，克洛普之前还做了牙齿手术。他还拿菲尔米诺来开玩笑说，菲尔米诺拥有一副世界级牙齿，当然我不是要把牙齿做成像他一样，我只是想让我的牙变得更坚固。据说啊，他还植过发。 哎呦， 记者问了，说对对对，我是植过发，而且看起来效果很不错，你们是不是觉得也很不错？ 你看这克洛普多么的努力啊！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男儿当自强啊，吾辈当自强，需要提升哪些方面？这克洛普在自己的 形象方面哈， 各种方面 提升啊。 对，当然这个眼镜不戴的，有朋友说了， 这个不戴眼镜有可能是解除了封印，没准更厉害了呢。是，当然这个说的是克洛普啊，颜值这东西在球场上重要吗？尤其是作为一个主教练， 还是挺重要的 啊。你们女生都喜欢高颜值的主教练， 那当然，男生也会喜欢的 啊。女生不也喜欢这种野兽派的主教练吗？很有激情的， 长得好看的野兽不好吗？ 啊，是。国安的主教练比利奇，你觉得长得怎么样？ 哎呀，我觉得他来之前呢，有很多的铺垫啊，就摇滚范儿的、文艺范儿的，可是他现在带队这个成绩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还有点蔫儿，是吧？ 怎么不像是传说的那样呢？ 哎，是，当然了，我们把目光再次回到英超，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超过70,000名的现场观众的呐喊声，让红魔曼联踢的是格外的兴奋。葡萄牙中场费尔南德斯独中3元，英格兰小将格林伍德还有巴西球员弗雷德各添一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中场大将博格巴一人送出了4个助攻，曼联5-1大胜利兹联队， 状态也太好了。另外，埃弗顿3-1送走了南安普敦，莱斯特城1-0小胜狼队，沃特福德3-2力压阿斯顿维拉，伯恩利1-2输给了布莱顿。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9点，喜鹊队将会主场对阵西汉姆联队；晚上的11:30，热刺将会迎战卫冕冠军曼城。 这边风中旅行说了，这个教练颜值重要吗？ 重要呀。 他说乐夫在场边抠鼻子吃鼻屎，这你确定吃进去了吗？我是看过这视频， 吃饭了6:45，别说这话题 他说有这种举动的乐夫，这个球迷女球迷都不嫌弃呢为什么？那意思说明这个乐夫的颜值比较高，所以对他容忍性比较强另外一个乐夫这个衣品也非常的厉害，人家穿的衣服很帅。 关注一下西甲联赛，皇家马德里在客场4-1战胜了阿拉维斯，他们取得了开门红，贝尔和阿扎尔都首发。比赛中，本泽马为球队奉献2球，纳乔和维尼修斯也有1球进账。阿拉维斯方面是由何塞卢打入了1记点球，所以目前呢，皇马在西甲的积分榜上排在第一。那这也是29岁的库尔图瓦第100次代表皇马上场，成为了皇马上场最多的比利时的球员。那他也是在西甲的第211场比赛，他曾经代表马竞有过111次的出场。历史上代表皇马和马竞加起来出场次数都可以达到100以上的，只有库尔图瓦和另外一位乌戈桑切斯。那说到这个代表皇马出场的这100场库尔图瓦只丢了85个球，其中14个是点球，已经是接近他在皇马接近他在马竞时的水准了。他在马竞的110场西甲比赛当中丢过94个球，其中5个是点球，所以场均0.85的丢球率也让他成为皇马历史场均丢球2少的门将，仅次于贝唐科尔场均丢的0.78球。 本泽马对阿拉维斯已经是打入了8球了，和劳尔一样是皇马攻破阿拉维斯球门次数最多的球员，可以说是阿拉维斯队的苦主。而本泽马在西甲打进194个球，他也是西甲现役球员当中进球最多的一位。2021年，本泽马在西甲打进17球，仅次于打入23球的梅西。 好，梅西走了，他现在最多了。 哈哈，是的。 其他几场比赛当中，中国球员吴磊效力的西班牙人客场0-0战平了奥萨苏纳。本场比赛吴磊首发，并且在第63分钟被换下。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也非常有纪念意义是第100场代表西班牙人出战。所以赛后，西班牙人用中文在官方的这个媒体上向他表示祝贺，说祝贺吴磊代表西班牙人正式比赛出场100次。2019年1月29号，他正式代表西班牙人出场。2月3号对阵比利亚雷尔的比赛中完成首秀。前99场西班牙队的西班牙人的比赛当中呢，他是奉献了14球5助攻。 另外的比赛当中，皇家贝蒂斯客场1-1打平马洛卡，加迪斯主场1-1与莱万特握手言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德甲方面，德甲第一轮的6场较量当中，多特蒙德5-2主场大胜法兰克福。锋线悍将哈兰德传射立下头功，是本场当之无愧的最佳球员。多特蒙德将会在17号继续坐镇主场，同拜仁慕尼黑争夺德国超级杯。法兰克福新赛季开局不利，不仅本轮惨败，而且1周之前在德国杯首轮比赛当中被德丙球队曼汉姆淘汰出局。 日本球员远藤航从这个赛季开始要担任斯图加特的队长了。他在对阵升班马菲尔特时一记搓射入网，开启了进球模式，最终带队是5-1大胜对手。 斯图加特凭借着净胜球和进球数的优势，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一。另外一支升班马波鸿队0-1客场输给了沃尔夫斯堡，霍芬海姆在客场4-0大胜了奥格斯堡。另外像柏林联合在主场1-1打平了勒沃库森，弗莱堡在客场和比勒菲尔德0-0互交白卷。 另外，巴黎圣日耳曼迎来了他们本赛季法甲的首个主场，在近50,000名现场球迷的助威声当中，大巴黎4-2战胜斯特拉斯堡，新赛季取得2连胜。由于与球队仅仅合练2天，梅西本场并未进入球队的大名单，但他依然是来到了现场。赛前，大巴黎为今年夏天加盟球队的5位新员举行了一个简短的集体亮相仪式，包括梅西、拉莫斯、维纳尔杜姆、阿什拉夫还有多纳鲁马，这几个人身穿印有的是我们是巴黎字样的 T 恤，在王子公园球场接受现场球迷的欢呼。本场比赛也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王子公园球场首次满场开放， 全是人啊，都坐满了。 是的， 另外一位阿根廷人伊卡尔迪为大巴黎打开了胜利之门，开场就2分钟，他和这个迪亚洛的配合哈，为大巴黎取得了梦幻开局，随后就变成了球星姆巴佩的个人表演。姆巴佩先是在第25分钟打入自己的第一个球，2分钟之后又助攻德拉克斯勒破门，然后呢，落后的对手就开始这个在进攻当中加力哈，加梅罗和阿若克10分钟连进2球，关键时刻又是姆巴佩站出来，第86分钟在边路强行超车下底传中，门前赶到的萨拉维亚轻松推射破门，比分锁定为4-2。 稍早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卫冕冠军里尔队主场爆冷0-4惨败给尼斯。在今年夏天欧洲杯上大放异彩的丹麦前锋多尔贝格独中2元，其中包括开场仅1分钟之后的闪击破门。2轮过后，里尔1平1负，状态堪忧。 但意甲还没有开始哈，意甲的卫冕冠军国际米兰昨天宣布前锋哲科边卫邓弗里斯加盟球队。今年35岁的哲科长期是效力于罗马，这次转会呢是据说啊签的是2年的合同。荷兰人邓弗里斯呢是可以胜任边路多个角色，上赛季是在安因霍温打入4个进球，今年的欧锦赛他的表现非常的亮眼，据说双方在转会的时候签了4年的时间。新赛季意甲联赛8月21号打响，国际米兰首轮将会对阵的是热那亚队。 另外关注一下几场热身赛的情况，尤文图斯3-1战胜亚特兰大，这场比赛迪巴拉、贝尔纳代斯基和莫拉塔取得进球，基耶萨有2个助攻。罗马主场5-0大胜拉贾竞技，这场比赛先后是有5位球员都取得了进球。 葡超的本菲卡昨晚坐镇里斯本光明球场2-0击败了阿罗卡队，取得了新赛季的2连胜。卫冕冠军葡萄牙体育客场2-1战胜了布拉加，升班马维泽拉主场2-1击败了通德拉队，取得了这个赛季的首场胜利。 另外，巴甲俱乐部米涅罗竞技官方宣布，32岁的西班牙巴西前锋迭戈科斯塔是正式加盟球队。科斯塔自2020年12月与马竞解约之后，一直赋闲在家。根据媒体的披露，这一次加盟米罗竞技，他将会签下一份2年的合同，年薪超过300万美元。好的，再来关注几条最新的资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8月15号日本投降76周年当天，日本首相菅义伟承诺称日本不会再发动战争。然而就在同一天，他委托秘书向靖国神社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曾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14个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严重罪责的甲级战犯。日方的消极举动再次反映了日方对待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我们敦促日方切实信守正式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另外，日本产经新闻也是今天的消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参拜靖国神社并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自卸任之后，安倍屡次发表争议性的言论，而且他卸任之后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8:29，海地西部地区发生里氏7.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海地西部尼普斯省，距离 海地首都太子港约150公里，太子港有强烈震感。那据海地政府提供的数据，目前地震已经造成了304人死亡，至少1800人受伤。海地民防部门表示，随着救灾行动的继续推进，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今天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已批准部署约5000名美军至阿富汗，以确保美国和盟国人员以及此前协助美军的阿富汗人员安全撤离。另外，根据最新的法新社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塔利班已经攻占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目前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除首都以外的所有主要城市。 欧洲南部遭到热浪袭击的时候，西班牙南部小城蒙特罗的气温昨天一度高达47.2摄氏度，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错误的话，将会创下西班牙最高的温度新纪录。目前确认西班牙最高的温度纪录是2017年7月份，也是在蒙特罗附近录得的46.9摄氏度。 好了，还剩几分钟，来看看大家精彩的留言吧。好多朋友都说今天晚上国安的球7点半这场比赛啊，刚才也是听了我们专家的分析，好多朋友都在说巴坎布的事儿啊，好像对巴坎布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啊。 难道不期待吗？日下长河说，现在国安这套阵容还敢称豪门呢？这段时间的比赛充分说明咱们没有好的外援的国安队只能是中下游的球队了。 布衣说了，今晚想赢千万别上巴坎布，他的心思不在球场上就没有那股冲劲了。 已经进首发了。老于说了，进了争冠组又怎么样啊，咱们和泰山广州的差的积分也太多了，不如锻炼新人吧。 当然这边还有小时候可帅了，说希望明天这个时候讨论的是争冠组的事儿啊，他也是希望国安能够进入到争冠组当中， 升组成功是吧？ 我们今天的话题聊的是吾辈当自强，各位最想提升的是什么？好多朋友都聊到了希望国安提升的是什么，看到了各位的这个留言了，大家肯定都想提升自己的能力，希望俱乐部未来加大投入，引来更加给力的外援啊。那么今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将会一起关注国安和申花这场比赛，本台将由王毅和南方做现场转播。今天的金戈铁马我们就为您直播到这里了，在节目结束之前送给大家一首歌，男儿当自强，也希望各位在这首歌之后继续关注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奥运有范。 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